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雨允。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曼妙的旋律当中来迎接新年。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迎钟声音乐会将会在明天晚上，也就是12月31号再度奏响。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著名指挥家张毅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携手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共同带来一场精彩的迎钟声音乐会。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吧。首先来听一下它的开场曲，感受一下新年热烈的氛围。这是德沃夏克的作品《斯拉夫舞曲》第一首。 明晚的这场迎钟声音乐会呢，跟平常的音乐会不同的是，它的开演时间是晚上11点，整个时长呢大约有75分钟左右，也就是正好跨越了2018年和2019年。每年到了迎钟声的时候，场面都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观众会在指挥的带领下一起倒数计时，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大家欢呼鼓掌，特别兴奋，因为在新的一年来临的那一刹那，自己是跟音乐在一起的，是跟美妙的旋律在一起的，希望这一年都能够充满美妙的感觉。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明晚将要演奏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达拉作曲的《卡鲁索》。 Dove il mare luccica e tira forte il vento sulla vecchia terrazza davanti al golfo di Sorrento. Un uomo abbraccia una ragazza dopo che aveva pianto. Poi si schiarisce la voce e ricomincia il canto. 迎钟声音乐会的乐团呢，今年将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来担任。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乐团，成立于1959年，隶属于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乐团的现任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是张毅，常任指挥是刘巨。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乐团，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他们都接受过非常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是中国乐坛一支很有朝气和发展潜力的国家级的交响乐团。下面我们来欣赏明晚乐团将演奏的曲目，斯梅塔纳的《沃尔塔瓦河》。悠长的旋律描绘了一条不断奔涌向前的河水，而流逝的岁月就如同这河水一般日夜不停，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今晚我们说的是12月31号的国家大剧院迎中生新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将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来担任。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呢，是一支芭蕾舞团的交响乐团，为芭蕾舞伴奏是他们的主业，也是他们最擅长的方面了。当然，他们也能演奏歌剧、演奏交响曲。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明晚将要演出的曲目——歌剧选段《比才的卡门》当中最著名的唱段《哈巴涅拉》。明晚的音乐会指挥张毅先生，现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 同时也兼任着浙江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这次他将带领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带来这场迎终生新年音乐会，让人无比期待。尤其是明天晚上的迎终生的时刻，现场的观众可以见识到张毅不同以往的一面，他的幽默风趣，他的侃侃而谈。明晚的乐团除了将演奏这些世界名曲之外呢，还将带来几首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李海英作曲的《妻子之歌》。也把这优美的旋律作为国家大剧院节目上半时段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说另外一场新年演出，1月1号的新年音乐会。 你可知马口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远去，你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

气温仍然较低，明后天最高气温还是在冰点以下，夜间最低气温都在零下10度左右。气象台于今天17点继续发布持续低温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浙江卫视领跑2019演唱会今天晚上和观众见面，靖哥哥黄日华将献唱《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来致敬武侠，缅怀金庸。奔跑吧 Family 梦想的声音三导师团的加盟，体现了综艺和演唱会的联动。领跑2019与2018的娱乐节目相呼应，让观众对一年内的内容得以回顾。这次领跑演唱会上，梦想的声音三导师林俊杰、胡彦斌、张靓颖、谭维维及中国好声音2018导师李健悉数加盟。林俊杰不仅将演唱《雪落下的声音》，还将带来新歌《进阶》。胡彦斌将献唱《你把我灌醉》与《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张靓颖将带来《Pull Me Up》与《白月光》两首歌的串烧，嗓音独特的谭维维将表演《眼》与《你要的爱》。另外，《中国好声音》2018导师李健除了独唱《美若黎明》与《如果遇见你》，还将携战队成员带来经典的《贝加尔湖畔》。继续来看，适逢元旦佳节，央视综艺频道将推出一档全新的情景式喜剧综艺秀《旋转吧假期》，用情景喜剧的形式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综艺体验。《旋转吧假期》打破喜剧综艺的固定模式，采取喜剧加访谈加游戏，融合多元要素的新喜剧模式。每期节目包含4个喜剧作品，囊括情景式小品、即兴喜剧、音乐串烧、现场脱口秀等多种表演形式。在节目中，观众将重新认识全才笑星李琦、温拿五虎钟镇涛以及小品女皇黄晓娟。他们将不仅分享自己的独家记忆，演绎经典作品，同时也将呈现出最可爱的一面。节目将于12月31号19点、1月1号18点半、1月2号19点 CCTV 3套播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刚刚上半时段呢，我们说的是明天晚上国家大剧院的迎中生新年音乐会，下面我们继续来说1月1号的那场国家大剧院的2019新年音乐会。每年呢，在新年前后，国家大剧院都会安排几场新年音乐会，而正日子1月1号的那场最为隆重。今年的这场音乐会呢，依旧由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先生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共同带来一场充满节日气氛的音乐会。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他们将演奏的曲目，皮亚佐拉的探戈音乐《自由探戈》。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自由探戈呢，在1月1号的演出当中将会由二胡来演奏，是一首经过改编的二胡与乐队作品。二胡演奏是江建华，是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1月1号的这场演出呢，可以说是名家荟萃，有陈萨，有冯满天、江建华、薛伟、石以杰、袁晨野和邵天帅等艺术名家。而曲目的设置也是精彩多样的，有交响乐，有民乐，有传统的戏曲唱段和西方的经典歌剧唱段，中国艺术歌曲和歌颂北京新作品等等，众多的优秀名作在新的一年为大家送上音乐的祝福。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埃尼奥·莫里康内的作品《爱的主题》，这是电影《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好，新年音乐会的上半场演出当中呢，钢琴家陈萨将闪亮登场。陈萨是一位钢琴美女，被誉为同时代最具魅力的钢琴家之一。她出生于重庆，早年曾在利兹、肖邦和范克莱本三大国际钢琴比赛当中的出色亮相，为她打开了国际演奏生涯的道路。她2007年毕业于德国的汉诺威音乐学院，获得演奏家博士学位。2010年呢，在肖邦诞辰200周年之际，波兰政府授予陈萨肖邦艺术护照，来奖励他在演奏肖邦音乐方面的卓越贡献。那么在1号的新年音乐会当中，他将携手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一首拉威尔的钢琴作品《钢琴与乐队 G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下面我们来听其中一段灵动又别致的几百乐章。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 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12月31日22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现在我们说的呢是1月1号国家大剧院的2019年新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将由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总监吕嘉先生执棒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共同带来。吕嘉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华人指挥大师，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从小学习钢琴和大提琴，后来呢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指挥大师郑晓英学习指挥。24岁时，吕嘉进入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同年，吕嘉在意大利获得了安东尼奥·佩德罗蒂国际指挥大赛的第一名，由此开始辉煌的职业指挥家的生涯。在过去的近20年当中呢，吕嘉在欧美和全球各国指挥歌剧和音乐会达2000多场。他是第一位在意大利担任重要歌剧院总监的亚洲指挥家，也是第一位执棒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家。下面我们来欣赏吕嘉带领乐团将要演奏的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蝙蝠序曲》。 新年音乐会选择的曲目都是那种短小精悍，充满节日氛围的欢乐小品。元旦那天除了乐曲之外，还安排了几首歌剧选段，比如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也叫《我是城里的大忙人》。这是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当中的著名唱段，很多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都曾经演唱过它。这次呢，将由袁晨野来演唱。这首曲子是歌剧的主人公费加罗刚出场时亮相的唱段，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费加罗忙碌的小人物的形象。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明天晚上的迎钟声新年音乐会和元旦那天的新年音乐会。明晚的音乐会呢，开始时间是在晚上的11点，而不是通常的晚上7点半。如果您要去看的话，千万别去晚了，因为这是一场跨年音乐会。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呢，在1月1号新年音乐会结束之前，他们将会演奏一首瓦格纳的作品，下面也让我们以这首瓦格纳的《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音乐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在一年的尾声，我们来听序曲，代表着新的开始即将到来。希望2019年我们的生活将继续奏响欢乐平安的乐章。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我们明年再会，祝您新年快乐。